人生，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你们好吗？ 你们好吗？下班的路上应该先伸个懒腰为先。 我觉得我们出场应该是自带那个，就是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雨中被淋着，淋成落汤鸡凉。你们好吗？我们没有打伞，你们呢？但此时说好的这个大雨呢，这个暴雨呢， 现在好像已经稀稀拉拉变成了小雨。 对，因为我陆续看到一些朋友在朋友圈里面说，说好的倾盆瓢泼大雨呢，这个反正是没有看到。但是今天从早上开始一直在下雨。 对，但是据说这场雨要持续到明天早上。 对，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注意这个安全啊。早点下班的朋友呢就早点回家，同时呢因为有一些路段呢可能会有一些积水，大家开车也要多多小心了。 路过的小朋友们就不要踩水了。 小朋友，我想到一个温馨的画面，就是一排小朋友排成一排，然后老师领着过马路踩什么水。于是让我们从这一首歌开始今天的娱乐最王牌。这里是2018年7月11号星期三的下班路，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节奏，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听到小提琴的声音总想去踩踩水。 对，其实这是一首很暖心的歌。我们一般在节目的开始都会是很劲爆的，很有节奏的。今天呢我们换个风格，从一首温馨的温暖的歌开始。这是来自周华健的雨人，整首歌就是做一个提醒，天雨路滑，小心爱人。 好像就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下起雨，一直没有放过晴。我勾着那把伞，漂浮在人群里，慢慢的以为身边还有你，小气的用着那些你的记忆，就够我看到彩虹。全世界的颜色全留在你那里，我只有不断一直淋着雨。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了自己生命中。 满满的爱心在黑暗中，共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满满的爱心在黑暗中，共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 旅人来自周华健。怎么就我的声音，只要我一好好说话就不是我吗？ 老白是老白吗？今天怎么声音听起来这么小鲜肉呢？ 我就发现就是我不能好好说话，我必须得出来的时候就是自带这个各种各样的音效，嘿嘿哈哈哇嘿哈哦哈嘿， 就得是这样白三岁才是你。 不会吧，那是很久以前的我吧，现在我一般都是比较这种哎这个 稳重一点了， 对，温柔的稳重的方式哈、啊、声音变得很小鲜肉是真的吗？这个我听了以后还是比较开心的。 先我笑一会儿。 哎呀，声音是可以变化的，突然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啊。 这是一场身临其境的教学工作。 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变得不太像自己，是不是啊？ 是。 说学我是某人啊，郭鹏在节目里学你唱歌， 对，就是又明显像那个报告老师，今天早上有谁谁某某同学抄袭了对方的那个作业本的感觉。 我发现我听友特别喜欢互相打小报告，知道吗？谁谁说你了，然后跑到其他节目说，哎，老白今天说你坏话了啊？ 怎么说的呀？怎么模仿的呀？有没有音频？ 证明大家这个关系好嘛？那是、我想他应该就是模仿我唱那情非得已 啊， 哎，不是情非得已，命中注定。 那天你们不是尬唱来着？ 忽然大雨，我们偶尔相遇。那首对， 当然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在雨中的这一天，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及时分享，包括你是不是、是不是已经淋到雨啦，还是有没有下雨啊？啊，点点滴滴欢迎分享哈、啊。另外，这个昨天看球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像到了这个时间段，虽然已经是半决赛了，但是呢、因为时间点比较晚，两点， 对 啊，就是除了让我羡慕嫉妒的跑到现场去看球的这些人啊，就朋友圈发照片的，基本上呢可能大家都是一种很这个朦胧的看球状态， 是 啊，因为可能你很困，或者说你拼命的要爬起来第二天要上班，像我自己其实就是一直是睡得朦朦胧胧，然后哦到点醒来看，然后自己看，然后就觉得哎中间还有很困的时候。 嗯，就是、昨天凌晨那场比赛有没有让你失望？ 有，真的有。 真的吗？触动你的泪点了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个人其实希望这个比赛能够再好看一点，但是其实到半决赛两个队都很谨慎嘛。 嗯， 他这法国队怎么就这么踢就踢进决赛了呢？莫名其妙就进了一个头球啊！ 所以今天这场雨就配合了你的心情。 对，就是懵懂的状态，一看，哎，怎么就进球了？怎么这个比利时就进不去呢？啊，然后最后这场比赛就有了结果。 嗯，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有关消息，比如说我们刚才分享了凌晨法国队对阵比利时的决赛当中呢，法国队最终是1-0击败了比利时，而且时隔12年之后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 对，在上一次他们打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候还是在1998年啊，而在明天的凌晨2点。就是今天晚上你要熬一宿，到2点钟会迎来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比赛，最终获胜的球队呢就要和法国队来争夺本次世界杯的冠军了。 那么问题来了，你 pick 哪一支球队呢？ 英格兰。 是吗？ 没有，一直都是这样啊。 克罗地亚。 你非得跟我反着说是吗？好吧，那我们期待一下吧、看看谁会最后对阵法国队。 好啦， 既然法国赢球了，咱们也不要吝啬我们的鼓励，那我们听一首法语歌，特别好听，很适合在雨里面，在下雨的阴天听，当中也有下雨的场景啊，特别推荐给你们。 lovey。这种法式的小情歌就很适合这个雨天的时候，一边踩着雨一边听的感觉。 对，而且行车在路上，各位朋友，就我听着法文歌曲，觉得说伴随感超级强。 嗯哼，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是一期音乐气息很重的节目，这个你们往下听就知道了。会有更多的音乐的不一样的音乐推荐给你们，然后音乐的元素呢也会更多一些，然后让看球累了的朋友在下班的路上也能够因为音乐呢缓解一下自己疲惫的神经。 我们呢稍后还要和大家关注两则演唱会方面的消息。 是，这首歌如果你们喜欢可以把它记下来，或者是听音识曲，或者是关注我们稍晚播出的歌单，就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C.C. Lovey。 如果这就是生活，谁会选择雨天？好了，演唱会的事儿我们说说吧。先来看一下歌手节目，然后这个名声大噪的英国女歌手哈，就是这个杰士姐，嗯 ，Jessie G 将会在9月3号吴克松体育馆举办她的演唱会， 嗯 ，The Rose Tour 中国巡演。而且本场演唱会呢，也是以 Jessie G 今年5月份发行的新专辑叫做《Rose》为名的。 嗯，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电视之外了解一下她的现场的功力到底有多么的厉害和强大。嗯， 另外呢，同样参加过歌手节目的有一位歌手叫做希拉啊，已经淡出我们的视线很久了，也将会在8月11号北展剧场举行拉近距离希拉巡回演唱会。而且据说希拉她是出身音乐世家，她的父亲也是在马来西亚家喻户晓。 对，是因为歌手这个节目被大家熟知的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综艺方面我们推荐的就是说这个2018的中国新歌声本周五就要在浙江卫视开播了。之前呢他们还是说这个浙江卫视呢和灿星他们也有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和解，而且呢也可能要把这个名字改回去啊。虽然说呢怎么说呢，就是今年有新的导师加入，就是谢霆锋和李健，对吧。 但是这几年随着说新的选秀节目花样越来越多，中国新歌声面临的节目的形态比较老化，还有选手资源不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专注于什么煽情啊讲故事的套路就不太新鲜了。 对，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选手没出几个，倒是导师一直在抢选手的风头。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好事吧，但是说真的，作为我们音乐节目的 DJ 来讲呢，我们还是真的希望能够多一些优质的歌手啊，他们能够真的脚踏实地的去好好的去唱一些歌，然后自己的作品之类的。 对，比如说当年的周杰伦是不是。 嘿，我们来听听看，这是周杰伦一首有关于下雨的歌。 祝你身边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 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的丢在心里，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爱在过去缘分不及，谁在担心窗台上雨落的雨，轻敲着伤 我的心，我要美丽的 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后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你知道我生平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就听到这个歌啊，突然就想到了，就是因为有下雨的场景不是适合于每一个地方的， 是 你比如说海边啊，如果下着雨，你去海边是不是觉得有些沮丧？ 对对对，会有点孤独的感觉。 因为就好不容易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去垦丁啊，然后呢就觉得啊，应该是阳光灿烂啊，然后呢都是骑着单车的这个帅哥美女， 是， 结果那一天瓢泼大雨， 有种被世界孤立的感觉。 就是雨中的垦丁啊，就是突然觉得是生平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不过我觉得遗憾可能也是生活的一种美。 对，其实我们下了班的时候，如果现在没什么事儿，特别建议大家去换一双雨鞋，然后在公园里散散步，溜溜弯。 比如说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适合雨天做的事情，比如说最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睡觉，是吧？ 或者呢， 哎，或者是听雨，有雨的歌。 But I got you with me, the sun behind me. So what are we leaving for? Let's stay. Let's get carried away. Your eyes are begging me to touch you there. Could be 1,000 people watching, but we don't care.

这首歌是告诉大家要去淋个雨什么的是吧？啊， 对，反正我觉得总之在下雨这天应该自带这个发呆的气质，但是我刚才突然耳朵被孙楠叫醒了。 他是他的歌是有这个功效的啊，要不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啊，要说你快回来，风往北吹， 总是那种高亢的风格， 就是好风霜雨雪的感觉啊。就是来自于孙楠带来的这首 My Summer Rain。 追逐在浪漫的午后，舞蹈在这句我天性的旋律中。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9，大家都走到什么地儿了？是不是在下雨呢？路上好不好走啊？ 是，总之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想和大家走走心， 对， 恋恋爱， 听听歌，然后抛几个问题。我们节目总是问题特别多， 是不是？之前有朋友就分享说，哎，你们节目什么都好，就问题太多。 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到底谁赢啊？这哈利凯恩会不会进球啊？哎，是我现在脑子里面满脑子都会想的问题。 嗯， 还有那个就是英格兰那个十号，斯特林，他能不能不要那么 怎么 点点点啊？就是踢足球的朋友都知道， 总之球迷都知道了。 对啊，就是他能不能不要老是划船不用桨那种啊？好吧，我其实真的是很期待英格兰能够闯入下一轮。当然，可能也有人跟我的观点并不一致。 嗯，总之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世界杯的球赛，同时呢，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雨天应该如何用音乐来恋爱。 哎，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就是完全的雨天音乐时间，请各位好好的享受 ，enjoy。同时，你们可以把自己最希望在雨天听到的一首歌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今天就在雨天这样一个氛围当中收集一下你们雨中爱好。 哎，我现在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做一个直播，是在一个大的一个玻璃房，然后那种咖啡厅的感觉，然后窗外飘着雨或者是阴天，但是呢屋里面有咖啡香，然后一首歌慢慢响起，那种感觉。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雨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 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慢慢喜欢你，来自 Karen 莫蔚。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风， 我们听友已经开始，各位好朋友已经开始点歌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已经出现了。 对，嗯，总之我们今天想在雨天这一天收集一下大家雨中的爱好。 对，到底怎么办？有些歌如果没有现场带的话，是不是要挨个现场来唱呢？就是刚才有人，好多朋友想到了那一首南拳妈妈的歌《下雨天》。 不要这样吧。这样容易打破大家在雨中的幻想。 我们说的是一段相对安静的，而且非常非常的有 feeling 的哈，有感觉的这个音乐时间，对不对？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这是腾格尔式的唱法。下腾格尔式唱法应该。下雨天的怎么办？我好想你。 对不起大家，我又没控制住他。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安静一下是不是？ 对。 南拳妈妈的歌大家自己找来听，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村上春树。 哎呀，这个话题在今天这个语气聊是非常的适合呀。 对，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屡次被提名啊，每次陪跑，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他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作家，包括呢，他也是资深的马拉松的爱好者，旅行的达人。然后同时也是个爱猫人士啊， 对， 但是就是在下个月，就是八月份的时候呢，他要迎来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 电台 DJ。 他为什么要变成一个电台 DJ？ 抢饭碗吗？啊，而且真的是音乐 DJ 啊。 对，而且就据他所言，说他一个人总是听一些很喜欢的音乐度过很闲适的时间，但是又觉得对这个世界有点抱歉，有的时候想跟人聊聊天，听听音乐，喝喝红酒啊，咖啡啊，分享轻松快乐时光，这不是很好吗？ 他的主业是写作嘛，作家嘛，对不对？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这个 jazz 啊，爵士乐的这个发烧友，家里面有6000多张的爵士唱片，就是整整的就是摆满了一面墙。 有人说喜欢一种音乐，它可能和他的童年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童年的时候听脍炙人口的儿歌，长大时候是喜欢听抖音。 你们也不要这么说自己，就是儿歌是另外一种方式。我说音乐类型可能是，比如说你从小喜欢听摇滚，接触到摇滚乐，可能你现在也喜欢摇滚。 是， 那其实说到村上春树，他在喜欢爵士乐的过程当中，他也认识了同样喜欢爵士乐的女孩。就是据说就是挪威的森林里面绿子那个原型 啊。他们俩也是因为音乐结缘，最后结了婚，而且两个人共同开过一间爵士酒吧。也就是在开酒吧的期间，村上春树见识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所以对于他之后的写作生涯积累了很多的素材。 对，因为他的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其实就是酒吧的时候写的。在这一部作品当中出现了大量的音乐，其实现在呢还让很多的读者或者是乐迷津津乐道。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段文字就是出自于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 安安静静听着，实在妙不可言，热浪一扫而光。来自村上春树，《且听风吟》。 对，当中他提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叫做《Rainy Night in Georgia》，是来自于这个布鲁克韦顿哈 （Brook Verdon） 佐治亚州的雨夜。 Seems I hear your voice calling, it's all right. A rainy night in Georgia. A rainy night in Georgia. It seems like it's raining all over the world.I feel like it's raining all over the world. Neon signs are flashing, taxi cabs and buses passing through the night. A distant moaning of a train seems to play a sad refrain to the night.Georgia, such a rainy night in Georgia. Lord, I believe it's raining all over the world. I feel like it's raining all over the world.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去感受这样子的音乐，是不是也喜欢啊？它是特别适合在某个情境下去听的，包括在咖啡馆或者是在车里面啊，或者是自己在屋子里面用相对好一些的音响给放送出来的一首歌，叫做 Rainy Night in Georgia。 总之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现在配合着大家，如果闲暇时光可以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翻看一本书， 可以想象一下村上春树在做电台 DJ 会是怎么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风格哈。我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村上春树。 突然之间破功的感觉。 没有，今年已经69岁的村上春树，他说了8月份会推出一档自己的这个广播节目，叫村上 Radio。 而他说希望播放一些其他节目当中不会播放的音乐，尽量让听众感到放松，而不会选择那些太深奥的作品。而且作为一名马拉松爱好者，他也会把自己的慢跑歌单分享给各位。 对，什么叫做其他节目不太会放的音乐？就是 比如说抖音。 对，或者说我们放过的一些，是吧？刚才有听友提到的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许嵩， 就刚才那首歌曲和这个音乐好像完全不搭嘎的感觉。 我总是这样突如其来的去破坏这样的气氛，你们会不会怨我？ 还好吧，今天这个下雨天就放过你了。 好吧。I feel it's raining all over the world. 咱不装Kinda lonely that, and it's raining all over the world.这是村上春树喜欢的一种音乐的风格哈， 是 jazz 的感觉。包括刚才你前面提到的说，他的慢跑的歌单，我就想到说，在《且听风吟》当中，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就很适合慢跑。我在想说，既然他要转行抢 DJ 的饭碗啊，艾克，咱俩是不是也应该未雨绸缪一下了呢？ 抢一下他的饭碗吧，你不如就重操旧业，因为你也是编剧嘛，出身 写写东西是不是？ 对对对。 好，听着这样的歌，得写出什么样子的文字呢 ？Everybody, everyday people. Everyday people， 适合慢跑，适合在路上，适合去一个复餐的途中。 是，还 有人说这个歌能送给我们吗？我们几个兄弟准备去吃烤羊腿啦。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首歌曲它的中间副歌部分，其实在小黄人当中也是出现过。嘟比嘟比嘟比嘟比嘟。 哎，所以我说适合送给这三个豆豆兄弟啊。 是。 今天的王牌新发现有关于足球，又是你的最新的感悟是不是？ 哎呀，今天有个关键词了，我化身为专业的评球员。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送走了实习生，伪球迷又归位了，你们都看球赛了吗？据说啊，法国和比利时昨天的半决赛可谓是两队身价相加高达18亿。面对欧洲红魔比利时，法国主帅德尚发明了一种先进一球然后把对方闷死的打法，收到了奇效。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法国队后卫瓦拉内、帕瓦尔先后进球，正印前锋吉鲁至今一球未进。不过呢，吉鲁丝毫不担心自己的主力位置，他也表示做不了最佳射手就做触顶第一人，太专业了，这些都是别人告诉我的。至于凌晨的比赛，我个人的感觉那个时间睡眠质量还是不错的。 Precious things soon get lost up on the tracks when two paths cross. The lover I had is with another today. Tomorrow came when she went away. She was a diamond in the vein. A crimson flower in the brain. I picked my rose for the thorns. And hearts get so easily torn. I picked my rose for the thorns. I know lives get so easily torn.The years have come, the years will go, and then with time the years will show. I was too young then, I'm too old now. Oh, what I'd give to have them back somehow. 怎么样，这段的音乐你们喜欢吗？喜欢的请点赞。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 哎，就是抽空点个赞总行吧，发来一个那个就是拇指那个表情。 是，或者说在雨天你最喜欢一种什么样的放松状态，也可以跟我们第一时间分享一下。 对，我身边的这位女士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有关于足球的问题要问大家。答对可以参与稍后的点球决战哦。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你的问题是。 哎呀，我的问题特别简单，如果关注今天凌晨那场比赛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请问法国队后卫昨天先后进球的分别是瓦拉内、帕瓦尔还有乌姆哥哥吗？ 这什么问题？你这个问题我都没有听明白你想问什么。 就是、 什么叫法国队先后进球？法国昨天就进了一个球。 是那个后卫。 你就是说最后一个就好了。 好，最后哎。 来，我来问吧。我来问，这个问题应该这么问。昨天为法国队这个1-0的比赛，然后呢，这个头球破门的，打入制胜一球的，是叫乌姆哥哥吗？你是想问这个问题吗？ 那前面两个是干嘛的呢？ 他们是在前面进球的。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的问题问成那个样子，我很心痛啊！昨天为法国队建功，打入制胜一球的是叫乌姆哥哥吗？是或不是？加手机号，赶紧发来吧。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L 榜应该算是比较早的跟这种啊国际的这个大牌啊、这个组合合作的了。就当年他们对唱的这首歌是 L 榜萧亚轩 featuring Blue。 对，而且。随后还有很多歌手和外国的一些歌手共同合作，比如说我们上周还放过加可欣的一首歌、 啊、对对对对对对，算是一个尝试啊。嗯，好吧，期待着我也有一天能够跟这个欧美的这个 歌手合作一下。 对对对，比如说 Taylor Swift 什么，我们合作一个《敢问路在何方》， 强强联手，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会被唱出新高度。 啊、马来好、啊，谢谢一些刚刚关注我们的听友，其实听了我们已经挺长时间的了。然后，包括这边一个听友说，听节目一年多，今天终于，今儿终于在堵车的车水马龙里面。能停在路当中，这是证明说现在挺堵的，是吧？ 对，为什么看到他这段留言会想到那一句话，从前车马很慢，路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 嗯，就是堵车的时候都是我们的缘分加深的时刻。嗯，还没有加我们微信的朋友，你们在哪里 联络我们？请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以下是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的对决时间，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点球大战。今天出场的两位朋友分别是我们刚刚从我们微信报名的这个答对问题的朋友当中选择的两位。我们首先先请女士进场，甜甜是吗？ Hello， 对， 甜甜你好。 哎，你好老白。 你好你好，2016年10月份关注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啊，对。 嗯，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个节目，还不是娱乐最王牌的时候就关注了。 对，是很早。 对，谢谢你。然后今天要跟你对决的这位，哎，您说。 其实是在2013年的时候吧，大概那会儿就听您节目，老秀的。 哦，好好好，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因那个没关系，咱们先不叙旧啊，因为还有一位你的对手正在等待着进场，我们请他进场。 李大明是吗 ？Hello。 哎。哎，白姐你好。 你好，大明。 你好。 啊。这个好，上来就先大家先干笑几声，表示很开心啊，哈哈。对， 主要是确认一下眼神，看是我们是不是对的人。 对，两位当中至少有一位会获得我们100元的现金红包啊，然后呢，剩下会获得小小鼓励。知道规则吗？ 知道。 左中右。 左中右是吧？ 对对对。今天你们谁来当门将，谁来罚球啊？ 嗯，我无所谓的。 那女生来说吧。 女生先选择一个角色吧。 你来踢好不好，让男生来守门。好吧，我们女士优先嘛，好吗？啊，加油啊，加油加油啊。也不是说罚球的人那个守门的就一定没有获胜的可能性。而且你们支持的球队呢，英格兰和克罗地亚，你们更支持哪支球队？ 英格兰。 大明说我也一样，是吧？好吧，那你就。 我也是很支持英格兰的，因为经常看英超嘛。 啊，好吧。 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克罗地亚的场面会大一点。 哎，真的，很多人都这么说啊、哦。那到底会是怎么样呢？先来看看你们的这个预演，好不好？加油啊！来，准备，我们准备，我来倒计时，3、2、1， 中！ 哎呦，这就被扑住了。 哎、不对吧？一个喊的左，一个喊的中吧？ 啊，两个都是中吧？ 啊？ 我喊的左。 对，女生还是左 啊， 没关系啊。这个第一轮，我们觉得这个女生先把球罚进了，但是还有第二轮，不着急啊。来，你来喊， 3、2、1， 右， 又进一球。 男生就这样输掉了比赛吗？ 英格兰队这么强大吗？ 我们再来一轮，再来一轮，再来一轮啊！我们现在都是5局3胜制，来再来一轮啊！不会是0-3吧？来，三， 哎呦，不用， 3、2、1， 右。 连进三球 呀，这是一个大比分。 你们就不能喊到一块儿去吗？这反而按照我们以前的规则都是守住。好，恭喜我们的女生甜甜， 甜甜恭喜你， 恭喜100现金红包啊！ 所以稍后要把记得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哦。 对啊，好吗？这个男生就当是谦让了一下，是不是？好， 这个游戏其实没有所谓的概率之分，完全是凭运气，真的。 就算是有概率，也只是娱乐而已。谢谢二位哈，你们要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今天这个答案说昨天打入进球的是叫 乌姆哥哥吗？ 是吗？ 不是， 是叫什么？ 乌姆 弟是吧？ 对，乌姆弟弟，谢谢你们参与，拜拜， 拜 拜。So don't stop. And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Nothing I can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Feel pretty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Come on. All those things 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It's in the air, it's in my blood, it's rushing on. I don't need no reason, don't be control. I fly so high, no ceiling when I'm in my zone. Caus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stop, stop. Under the light. 就是你会跟着想要一块唱的感觉啊！ 对，突然之间感觉你又卡碟了，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Can't Stop the Feeling。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道音乐题啊，所有朋友都会有机会在雨天然后是阴天的傍晚呢跟我们一起听一个旋律， 对， 然后呢想想看这到底应该是什么歌啊。 准备好手机了吗？当然我们雨天一定要配合雨天的歌曲了。 对啊，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但是前提你不是手握方向盘，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们已经把手机准备好了吗？和对话框准备好了吗？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这个公众号啊。 嗯，稍后呢我们要听到的一个前奏，请问问他歌名就好了吧。 对，只要问答歌名，然后呢大家要记住最快一位发来答案的朋友和中间单选一位哈，其实后面一位就是靠运气，前面这个还真是拼手速。 三二一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还算比较简单吧。 是，还要友情提示一下吗？是出自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 前面已经提醒的，我觉得很到位了。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到，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是来自于宫格带来的《 雨噼里啪啦下》。 半夜录音的头痛，决定第二天放松。醒来后感觉被捉弄，导航路线都变红，约好的聚会都 cancel， 拜托别听电忘不通。下雨天要能怨谁，所有的计划都浪费。噼里啪啦下，噼里啪啦下，噼里啪啦下，来寂寞 噼里噼里啪啦下，总有种大家想关上窗户。 这雨下成冰雹了，快！有朋友问说：“哎，这雨什么什么下，什么怎么下？”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下啊！ 溜中下了一天的雨。 好吧，这首歌听完了，这个雨应该外面可能也停了，我不知道啊。 嗯， 应该是停了。下班路上的朋友注意安全。那我们是不是要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了呢？ 刚才听到那首歌曲是来自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出自电影《小时代》当中的主题曲。 嗯，可是你知道这个前奏呢，就会有时候误导别人，包括你可能会听成《三寸日光》，听成《等你的季节》， 还有《开往春天的地铁》 《爱的供养》之类的啊，反正听成什么的都有。但是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时间煮雨》郁可唯。 对，多少呢会听出一些小小伤感来。 风吹雨沉。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的你我他 窗天下，你们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心愿许得无限大，我们手拉手也成舟，划过悲伤。 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喂，你听多了呀，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夏天的等待就是最美的期待，陪你仰望月朗星稀。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有些听友真的非常可爱，就是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些朋友，包括有这个听友，从刚才我们抛出问题以后一直在发，不停的发歌名。 我们点一下他的名字好不好？ 叫 《人 独角戏》，雨之下，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关键他收到我们都是那个快捷回复，谢谢你关注白家 FM。 Sorry 啊，就是没有答对没关系啊，重在参与，包括有如如。这个在那边喊谁说雨停了谁说的不是我说的，我说可能是不是雨停，这不问你的吗？ 对，其实每当这个下雨天的时候或者下雪天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想坐在一个玻璃房间里直播，这样就能实时关注到现在天气的变化。 对啊，而且坐在玻璃房间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无论是黄昏傍晚还是夜色阑珊，又或者说窗外有烟花在燃起的状态，两个人的烟火黎明。 你的爱那么多，怎么会不明下落？谁分开就逃脱，千万别羡慕太多。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也能容纳人心的我，偶尔小小的错，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你最爱的是我，还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记者左小美的报道。 昨天，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组织优秀青年词曲作家走进通州，参观三庙一塔历史人文景观，欣赏大运河秀美风景，交流研讨词曲创作。西游乐队主唱周飞说，将在歌曲创作当中更多的突出人文性。 其实一直在城里住，没怎么来过这边。我有两个作品，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是玲珑塔，一个是口吐莲花，都是出自于古佛燃灯。今天也看到了这个古建啊。我写东西可能人文的东西更多一点，编曲方面会有一些技巧，然后歌词方面多会去吸收一些人文的东西。 坡上村乐队的主唱孙潇也表示，从北京城的风土人情，甚至是一个小小的地名当中，都能挖掘出歌曲的创作素材。 之前我们也有北京的作品吧，然后就跟我们乐队一样叫坡上村，然后坡上村其实也是北京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地方，但是它可能也是见证了很多历史上的大事件吧。我觉得北京很多这种地名都是蕴含着很多味道，其实这些老的东西，然后还是让人觉得特别的历久弥新，可以挖的深挖的东西还是特别多，都揉进作品里。 接下来继续关注7月18号到29号2018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清爽来袭。本届漫步经典以古典家为主题，在呈现原汁原味古典音乐的基础上，还特别融入了摇滚、芭蕾、音乐剧、电影、爵士乐等多种元素，以更活泼的姿态、更丰富的形式呈现，为广大观众带来接地气、亲切熟悉的古典音乐，打造轻松愉悦的消夏音乐节。详情咨询6655-0000。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放心，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素描， 今天这个天儿还真的挺适合听刚才那歌的，将往事留在风中。 就是一定要走心嘛，所以走心6点半又到了大家开始抒情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翻开菜单最后一页，第一道菜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汪峰在雨中。第一位朋友他说，从小到大和你之间总是有种朦胧的情愫，纯情却又暧昧。18岁，你即将去南京上大一的晚上，我们第一次牵手。但是那年寒假，收到你的微信说，我有女朋友了。我没有回复，穿着回家，把写着告别的手链交给了你。今天下雨，突然想到了这首歌，想起短发的你，怕雷的你，还真是矫情啊。

总有一首歌在此时此刻可以适合你啊，当然未必我们挑选的就是你爱的，但是我们先来负责挑一首，哎，今天啊，此时此刻在当下我们可能想放的一首歌。 是，所以今天你来推荐。 在汪峰的《在雨中》之后听到的这一首我来推荐的主播私房歌，同样是和下雨天有关系的。我记不清楚有多少个雨天会想到这首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大概也跟曾经多年以前的回忆有关，在一个雨天，然后一个傍晚，然后自己听着这首歌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一首，今天拿出来和你们分享。我们总说一个雨天会让你怀念更多的，可能不是那个雨的气息，而是曾经和你一起躲雨或者是看雨的人。 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死守。 年代久远了，所以也许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口味啊。这首 Rain 是让你有一些回忆呢，或者说是你听听看，哎，这歌好像缓缓慢慢的会让你有点犯困呢啊，这个还真是不太清楚啊。 是，总之很多老歌放在现在来听，也许不会入那么一瞬间就会爱上它，但是它像一辆列车一样承载了一瞬间的记忆。 对，我们只负责推荐，是不是收藏呢就要看您自己了啊。接下来我们要推荐另外的一首主播私房歌，是首英文歌，同样的是跟下雨天有关系的。但是在那么多的有关于下雨天的英文歌当中呢，这首当然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特别，对，它好像很期盼下雨，而且是唱给某个人听的。 Will we ever meet again? Let it rain. Times we had are gonna day by day. All the pain that we gave each other then is not enough to honor me. 就是很像是一种场景歌，你知道是什么场景吗？就是要抢婚，抢婚曲。因为好像开篇就开始唱到，就是一个女生的名字哈 ，Lady Jane 啊，简小姐。然后我们能否再见面呢？我细数着昨日的时光，我们带给了彼此很多的伤痛，但是站在如此的命运的十字路口，我们还能否重修旧好？ 哎，我刚才脑海当中出现的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好像站在街的对面，然后男主角缓慢地走向对方的感觉。 对，他说这个让雨一直下嘛，因为我知道我们会一直相见，我们终会获得自由。是不是有一种抢婚啊，这私奔的感觉呢啊？好吧，只负责推荐给你们啊。哎呦，有人在夸奖你啊！ 怎么了？ 喜欢你的声音，尤其是那句不经意的啊哈， 是 你那个啊哈，我都没有听到是什么声 啊哈 啊哈， 就是特别适合当做一个音效包来存在。 我要冷大家一下吗？合着每一次的忘情水都是你给的是吧？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接下来你来推荐。 总觉得说下雨天应该和大家分享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但是突然间发现王菲的声音和下雨天的气质还挺符合的，所以今天和大家推荐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如果说坐在车里正在听着广播听着收音机的你，此时此刻心里有满怀心事的话，我想王菲的声音可以当做你的 BGM 存在，因为她绝对不会强势的。 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系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最后一首推荐。每一次都会觉得说在下雨天的时候想分享一首有关于咖啡的一些歌曲，或者说和王若琳比较匹配的歌，所以今天特别选择这首 Just the Two of Us。 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甜蜜的感觉。 I see the crystal raindrops fall and the beauty of it all is when the sun comes shining through to make those rainbows in my mind. When I think of you sometime, I want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的歌曲了，不知道是不是合你的胃口，大家是不是喜欢呢？ 如果你要喜欢的话呢，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姐，稍后我们就会有今天的歌单抛上来。 对啊，我突然看到我们早间节目的这个郭大侠啊， 应该叫他什么月月鸟，然后一个斜杠合集。 对，好像来直播间了啊，是要给我们拍一个什么东西，因为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个星期五的早安音乐秀啊。 我们俩都会出现的。 对，先预告一下。好，这是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雨天注意小心驾驶，拜拜。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